心，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晨在这里，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一篇信息哈，关于我们将来要面对的，将来面对的有些事情呢，还没有到，我们事先知道一下还是不错的啊，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将来要怎么，我们这个人在地上过去以后，我们会怎么样啊？我想我们都需要关心这个事情。有些人活在地上，完全不关心他死以后会怎么样。等到快要死的时候，就怕得要死，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从神的话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死了以后我们会怎么样，然后死了以后，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又会怎么样，然后在永远里面我们会怎么样。感谢主，我们有永远啊！世人只有好像他们的盼望只有今生，好可怜哦。那个今生其实从一岁到二十岁也没什么，从二十岁到六十岁，可以说人生精华的时段里面，可能也不怎么样。到了六十开始走下坡，到了九十以后，就说预备，差不多要走了。要走到哪里去，基督徒就很欢喜，因为已经预备好了，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到哪里去啊！感谢主。但是非基督徒他们就不知道。今天这个题目叫做两次的死亡和两次的复活。我们知道这个死这个字呢，大家都不愿意听，特别是我们中国人都不喜欢听见讲死，所以楼房要四楼，那个音跟死字很像，就很多大的建筑物，一楼、二楼、三楼、五楼、六楼、七楼，就是没有四楼。那如果是四楼，那更人家都不要住，对不对？所以很多中国人的迷信，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其实四楼全部给我住，我都很喜欢。整个四楼我们基督徒免费可以住，因为我们不怕死嘛，对不对？死对我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威胁，乃是一个福分啊！感谢主。圣经，我们今天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人在地上会面临有两个死，两种人面临两种的死，但是有一种人只有一次的死，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只会面对一次的死，第二次的死我们不会经过，这是我们觉得最开心的地方。但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会有两次的死，而第二次的死是非常可怕的死，那个就是永远的死，那下在火湖里面永远受痛苦，那个叫做第二次的死，并不是死了就没有了，是进到一个可怕的永远的地方去，在那里受折磨，所以那个是第二次的死。还有我们有两次的复活，第一次的复活是在生命册上有记录名字的人，他们在第一次复活会复活，然后第二次的复活是在千禧年之后那些罪人的复活，就是罪人的复活，他们复活以后是受永远的审判，就是白色大宝的审判，那种最公平的审判之后，他们就被丢在永远的火湖里面。这就是结果，就是这样子。好，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下，我们可以说死亡是人类无法制服最大而最可怕的仇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最后神让我们灭掉的一个仇敌就是死，死就是人类最大的一个仇敌，也是没有办法能够克服的。人都想最好是不要死，其实不要死活在地上也很可怜啊！就以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况来讲，你愿意就像这个样子活到永永远远吗？如果是这个样子，也是活得没什么多大意思，对不对？所以其实死不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但是对世人来讲，死却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56节告诉我们说，死啊，你得胜的权柄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圣经接着又告诉我们说，死的毒钩 就是罪，就是因为罪，所以人都会死。如果没有罪，人就不会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罪是由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带下来的，有一个我们第一个亚当带下的罪，全世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而罪的工价，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每一个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个代价，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代价就是死亡。所以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死并不是一个了结，死以后还有审判。我常常主持这个，我主持大概几十个这个安息礼拜。四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圣地亚哥第一次主持这个安息礼拜，是主持一个退伍军人的这个安葬礼拜。我从来没有主持过这个葬礼，第一次就是这个退伍军人要盖国旗的，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做。还好殡仪馆的人很清楚，他告诉我说怎么做，说好，谢谢你告诉我。然后我要走在前面，然后棺木要跟着我后面，然后家属也一大堆的跟着了。那我说哇，这个蛮隆重的哈。我们看见这个军人的葬礼是很隆重的，最后那个国旗还要从那里拿下来，还要折起来，要交给他的未亡的这个配偶或者是他的家人啊，这种种的仪式表示对人是非常的尊重，人的生命在神来看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造的，所以我们不能马马虎虎把人死了以后一丢就算了。如果是这样子轻率的把人就这样子一丢就算了，神是不喜悦的，因为神是看重我们这个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被造的人。而且最宝贵的是，神把我们造好以后，他吹一个气，把他的灵给了我们，使人成了一个有灵的一个活人。所以人跟其他的动物就是不一样的，人真的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很可惜，我们都要死，不管你怎么强壮。我昨天跟一位95岁的老姊妹一起吃饭，我们想念有一个弟兄，我忽然间我跟师母说，哎，我们有一位差不多20多年都没有见过面的这个家庭哈，我们40多年前就认识到现在啊，在台湾啊，他也是一个大学的副校长，我们也到花莲去东华大学去拜访过他，接受他的这个款待。我觉得说，哎，我们应该去拜访这位爱主的家庭，我们去看了，我看见他的老祖母他的妈妈95岁。很健康的，他说我喜欢吃回肉，越回越好吃，啊，他一辈子就喜欢吃回肉，啊，活到95岁，头脑很清楚，口齿很伶俐，很健康。我说哇，这个基督徒真好，因为他们为什么他们能够活得那么好啊？就是这个老夫老妻啊，一辈子就是爱耶稣啊，除了耶稣以外，他们没有别的想法。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交通，哎，结果他订的很健康的菜，我回去吃了以后，今天早晨量我的血糖反而好98。我说哎，跟艺人吃饭真的不一样哦，哇，跟艺人一起吃饭的话，这个好像对我们身体没有益处的，经过艺人的祷告之后，哎，对我们身体都有益处了，感谢主，真是很不错很不错。所以感谢神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死在我们哦，他告诉我，他说啊，其实啊，我们基督徒在这段年龄以后啊，他是95岁以后啊，你什么都要，什么吃都没有关系。另外有一位老弟兄说，他已经90岁了，他说我现在90岁，他跟他的妻子说，这上个礼拜五。他的这个配奉，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先生告诉我说他现在90岁了，他爱吃什么我就要吃什么，吃得快乐一点，然后我可以见耶稣。 哎，我觉得很有道理。基督徒就是不怕死嘛，但是外邦人呢、啊，会害怕。哎呦，这个又不敢吃，那个又不敢吃，结果哦，就是这个反而身体弄坏了啊。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在乎今生我们活得多久，我们在乎是我们今生结束之后，我们要永远活在神的同在中，那个才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盼望。在地上无论受什么苦，无论怎么样子冤枉啊，都没有关系，因为是值得。因为我们见主的时候，主给我们的奖赏是大的，哈利路亚。所以想到这里呢，我常常在安息礼拜的时候给家族都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告诉他们说，你们的亲人不是死了，他是现在搬家搬到天上去了，而且你在地上的每一件事情在天上都可以看见哦。真的呢，真的真的。我们有一位弟兄，他的姐妹50岁过世，忽然间他剩下地上留了三个女儿，都为着妈妈非常的想念，非常的难受，怎么忽然间把我母亲一个 stroke 就带走，7天之内就带走。所以这个三个女儿就一直过不去，就一直过不去。后来有一天，她正在那里弹琴的时候，忽然间，耶稣向她显现，带着她的妈妈来，而且真的在意象中，她的妈妈在半空中对她的孩子说：“孩子，我在天上很好，我天天都为你们祷告。”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现在是在耶稣的身旁。弟兄姐妹们，那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是真的，这一点都不假，一点都不假。哦，我上个礼拜天到圣何塞去，我见了一个牧师啊，见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跟我们分享到，他说他们有了耶稣以后，他们的家族是多么的喜乐。他说他的祖父啊，要死以前，他的祖父还活着的时候，他是台南人，很有钱，姓杨，杨家，台南杨家，不知道你们认识不认识？台南有个杨家，在差不多啊100年前，差不多这可能是80-90年前，但祖父嘛，他祖父是台南一个财主，很有钱，但是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就全心爱耶稣，因为耶稣亲自向他显现，让他告诉他说。你只要信靠我，你一切你的后代世世代代都不用担心，我会眷顾你的后代，他们生活一切都我会照顾他们。哇，这个第一代信主的这位老弟兄就大发热心，把他所有的财产最后全部奉献，听说盖了34个教堂，在台湾盖了34个教堂，用他的钱去盖。就是长老会，早期的长老会盖了34座教堂。那后来他生的好像是8-9个孩子，他的大儿子跟大女儿，就是现在台湾最大的两个宗派的这个发起人，一个就是长老会的发起人，一个是林良堂的发起人，这是两个家族。到现在他们第三代呢，一共有60-70个人，第三代有34个还35个牧师做牧师的，然后有35个就是做医生的。他说我们家族就是医生跟护士两种人，没有别的人。哇，我说这个家真是蒙神的祝福啊！因为他的祖父听见神告诉他说：“你只要全心爱我，把你所有的给我，你不要担心你的后代，我绝对照顾他们。”结果生出来孩子个个都聪明，个个都是很才华，而且爱主奉献。他说到现在我的这个堂兄堂弟姊妹怎么样，在遍满各地都做牧师的，在美国有好几个牧师姓杨的。这个人的名字叫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叫杨哈哈。你们有听过杨哈哈这个名字啊？杨哈哈有一个叔叔叫做杨石林，大家有没有听过杨石林啊？杨石林就是台湾新生北路新生礼拜堂的那一个牧师。新生礼拜堂就是我们新生北路2段，我们以前住在141巷，他的隔壁就是个新生礼拜堂，盖得很漂亮，在那个时候。 等于是五十年前盖的很漂亮的礼拜堂，就是他的叔叔在那里牧会。我原来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我说盖这个礼拜堂的人黄文书，我们认识他。我说这个是中山北路一个大财主，中山北路一条街全是他的房子，包括美国大使馆。那时候我说这黄文书是很爱主的，过去是台北神召会的老会友，我到过他的家，我在那个帮助他们有一个神义布道会的，我在那个新生礼拜堂就是看见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从来没有走过路站起来走路的，我说那个礼拜堂我去过。哇，这一联络起来我就哇真兴奋啊。当我们基督徒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见哈神所做的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到处都有弟兄姐妹们，真是神的恩典，我们就不怕死亡。但是外邦人因死后有审判，死后有审判，这个审判就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好，接下来我们看见，因为外邦人他们怕，他们不知道死以后。其实我们在台湾乡下，我小时候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看见那个乡下人那个死人的那个整个过程当中里面，他们搞很多的活教的东西啊，我挂了很多的图，然后又有割舌头的，然后又有什么什么什么说，就大概有十八层地狱的样子，从第一层一直到十八层地狱，那是外邦人的想法。其实地狱可能比十八层还要深，还要可怕。真正的地狱是很可怕的。啊，我们从圣经角度，我们来认识这个真理。啊，更可怕的是，肉身的死亡其实并非我们这个人就消失了，以为说身体死了就消失了，但是死以后还有复活和永远的审判在等着。我们人死了以后还会复活，然后复活之后罪人还会有永远的审判。那么义人，我们会死的时候在基督，我们复活在基督台前，我们要得奖赏，我们参加羔羊婚宴的时候我们要得奖赏。所以死亡这个可怕的字全本圣经出现了1474次，所以死亡是很真实的，圣经常常提到死。你看圣经里面活到年纪很老的，在创世纪里面有一章圣经，前面几章有一章圣经特别讲亚当活到935岁死了，他的儿子活到几百岁死了，然后马土撒拉活到最老969岁又死了，这个人又死了又死了又死了又死了，全部都记载这个人死了。除了这个以诺，在旧约里面的，在创世纪里面的以诺是没有经过死，再加上以利亚也没有经过死，噗到天上去，神给他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是很特殊的例子，很特殊啊，很特殊的例子啊。我们没有那个福分啊，我们没有那个福分，我们不在那个世代。如果就是在那个世代，我们也不见得能够像他们这样，因为那是很特殊的人啊。所以更可怕的，圣经一再的警告我们，有两次的死亡，也有两次的复活。那第一次的死，这是我们人人都需要经过的，就是除了这个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还活着的基督徒，他们会死人复活之后他们会被提之外，其他人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死亡，就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所以主耶稣第二次荣耀降临，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的圣徒之外，只有那些圣徒被提的圣徒之外，其他所有的人，不管是信主的不信主的，都会有一次的死亡，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从亚当一直到世界的结束，人人都要经过肉身的死亡，这个死称为第一次的死，就是肉身的死，肉身的死。我前几天我们正在查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时候，你就讨论到这个死到底，肉身的死到底可怕不可怕，也谈到说肉身的死如果用火烧掉的话，或者用土埋葬，或者是丢在海里面被鱼吃掉，或者是是吧， 会不会有关系，复活的时候跟我们以前的这个肉身的这个骨头到底有没有关系，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复活以后呢，神是给每一个人新的身体，不是从你原来的骨头做成的，是一个新的身体，那是叫属灵的身体。那个属灵的身体又可以摸，又可以感觉，又会痛，又可以吃，又可以喝，就像天使，就像那种天使的灵体一样。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有记载，在早期有一些天使，他们是用肉身显现跟人间的女子在那里交合，生了一些孩子，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神把那一些邪恶的天使特别拘禁在一个无底坑里面，等候末日的审判。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地狱的时候讲到的这个题目。那这里我们要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死了以后，不用担心说火葬、土葬、被树葬，或者是丢在海里面，或者是怎么样，其实都不要担心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你们会花很多钱去买这个买一块地，甚至为死人盖一个房子。我们知道在远东有很多财主，特别是印尼、马来西亚，他们很多财主为死人盖房子，还有装冷气，还要请保安人员在那去看。这个是无聊吧。哦，我们发现更奇怪的是，在我们 Huntington Beach 有一条街，这个叫做 Beach Blue 啊，有一条街哈，有一个坟场是专门葬狗跟葬猫的，葬狗跟葬猫的坟场，还有墓碑，那墓碑上还有他的猫的名字，每都有鲜花，常常有人献鲜花。我说这些人头脑出问题了，为什么把狗猫弄一个坟地，甚至他们把遗产拨一点点给这个狗猫的殡仪馆，让他们每个礼拜放鲜花在他的猫的这个坟地的前面去，让他的猫欣赏。我觉得这些人头脑有一点问题哦，怎么干这种事啊？这真是很浪费钱。因为我明明知道狗猫是没有灵魂的，它死了，肉体就变成泥土了。你再过不久，你去挖挖看，那就是跟泥土是完全一样的，都是用泥土造的。但是我们人怎么样子毁掉，其实都没有关系的。当复活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一定是比我们现在的更棒更好，33岁半，棒得不得了。我们有这样子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很漂亮，而且很有荣光。我们身上都会有光遮盖着我们的身体，而且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穿白色的细麻衣，穿白色细麻衣，哇，那个时候是我们到时候就知道了哈。我们现在先这样讲一下，到时候我们召集我们丰收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聚一聚，常常聚一聚哈，想到我们过去的在这里的一些经历，让我们很兴奋，很兴奋。真的，这个是办得到的哈，办得到。感谢主。好，我们知道人肉身的死，但是灵魂是仍然活着，只是人死了以后，我们的灵魂到两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已经讲过，那一些义人的灵魂就是蒙主耶稣宝血洗净的这个圣徒们的灵魂，他们是直接与主同在，现在就到天上，在主耶稣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另外一批人，他们就是到阴间去等候末日的审判，之后他们将来要下到永远的火湖，现在他们被称为暂时的地狱，放在暂时的地狱里面去了。好，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在新旧约的圣经里面都有提到这个关于末日的复活的事情啊。末日复活，我们特别看，特别在诗篇里面，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是叫我们都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这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后会有一个复活。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中的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树上的甘露，地也要浇出死人来。这讲到义人的复活， 讲到义人，你看在以赛亚那个时代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在诗人在写诗篇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有复活这么一件事情。到了主耶稣的时代里面，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关于死人复活的事。你看在约翰福音的5章28节，他们耶稣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着稀奇，就是把复活看着稀奇，他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是主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复活之后第一次复活的是行善的，他们要复活得永生，第二个第二次复活的就1000年之后复活的，他们是作恶的，他们要复活定罪。第6章40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信子而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感谢神，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复活的盼望，不但是在旧约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就明明告诉我们，我们在末后的时候我们要复活。凡是重要的事情，耶稣都已经清楚的事先告诉我们。然后耶稣又告诉那些他的门徒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感谢主，我们都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的人，这是我们相信耶稣就道成肉身的神，就吃他的肉，我们相信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就是喝他的血。我们这样子相信的人，我们信他的人，就是接受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来做神的儿女。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神是永远的神，我们就是永远是他的儿女，活到永远的一批人。这是第一次复活的盼望。你看在拉撒路死的时候，这个耶稣到了这个伯大尼到了这个他的家乡里面去，马大看见耶稣就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死了。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兄弟必定会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所以马大早就已经相信耶稣讲，在耶稣在五章里面所讲的复活他早就相信了。他说我相信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会复活。但是耶稣那个时候告诉马大的是说，现在你的兄弟还是可以复活，但是那个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那个第一次复活，那个就是肉身里面死了以后，今天因着主的怜悯我们可以再活过来，但是那活过来的身体还会再死的。所以那个不在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里面，那个是神迹奇事的那种肉身暂时的复活。我讲的是复活以后就永远活着，活成一个灵体，没有任何的墙壁，没有任何的障碍物可以影响我们。复活以后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啪一下子消失掉，我们可以飞出去，我们可以旅游在这个地球表面，我们可以旅游在这个太空之间，就像天使一样。那个复活我们讲的是那样子的一个复活，得着永远生命的复活的那一个复活哈，感谢主。那是约翰福音里面这里讲的是暂时的复活，耶稣也告诉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耶稣的这句话其实讲到两种，一种是今生因着主的怜悯让死人可以死里面又再活过来，暂时的一个复活，也包括了另外一个将来我们圣徒们还会有第一次的那种复活得永生的那种复活啊，这个包括这两件事情。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非常特别是保罗特别常强调复活的信息啊。其实当时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们他们都是传耶稣基督复活，耶稣怎么复活我们将来还要怎么复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身体怎么样我们将来会跟他相似，意思就是说复活以后人还是能吃还是能喝，人还是能够旅行，人还是有感情，人还是彼此的认得，就是这样子的情形。所以在保罗在这里说，他说并且靠着神，他说他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所以这里就讲到义人啊， 善人的复活、恶人的复活，两种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在接下来，有的人会说，那第一次复活跟这个圣徒的背提，也很多人喜欢提到背提的这件事情哈。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讲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基督徒信耶稣有永生的人，他们会先复活。然后如果在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的还活着的基督还没有死的，他们会怎么样？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以后这一些还活着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就是他们会被提。但是基督徒死了的会先复活，得这个荣耀身体上去，然后在地上的那些圣徒们，他们身体会忽然间在霎时间，他们身体会改变，得这个荣耀的身体，然后啪也一起提到天上去，在那里有羔羊的婚宴，很大的宴席，在因为地球太小，容纳不了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圣徒们，所以在这个羔羊的宴席在空中举行，然后跟耶稣一起下来，在地上耶路撒冷里面有圣徒的城，在那里我们跟主掌权1000年，叫做千禧年的国度，那个是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国度。我们是复活的基督徒，跟耶稣一起作王，而京城就设在耶路撒冷。我们很难，现在很难想象有那么多的圣徒，那个城是很大的，那个城是很大的啊，住在那里，然后管理全地球，就现在这个地球。我们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还没有被烈火真的完全销毁的时候，这个地球还有1000年的这个时间，那时候我们基督徒跟耶稣一同作王，那个时候世界又会很繁华，又是很奇妙啊。到了1000年之后，这个就是讲我们再了解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个末日复活的时候，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说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徒们到神的七号，在启示录里面有七个号，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就帖撒罗尼迦的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那时候死人要复活，那时候死人要复活。好，启示录20章，到了20章，这复活以后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在这里告诉我们，启示录20章的第4节到第6节，他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就是殉道者的灵魂，和那一些没有拜兽和兽像，就是在最后的3年半的大灾难的当中里面，那些拒绝拜兽跟兽像的，也没有在额上或者手上做印记的人的，在那个时候被杀的殉道者，他们就在那个时候会复活。跟耶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在千禧年之前，这些受难的基督徒，这些殉道的基督徒，他们会复活，这是头一次的复活。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要等那1000年过了，就是等千禧年过之后，那些罪人才会复活。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啊，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所以说有头一次复活的人，他们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死，他们不会经过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 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只会睡一次，我们不用死这个字，我们会睡，我们会睡一次，然后我们一起来以后，我们就要活到永永远远。我们先做王一千年，感受一下做王的味道，然后做完王，做王一千年之后呢，我们进到新天新地里面，神把这地球全部烧毁。其实那个时候地球才会被毁掉。到底是怎么样毁掉？圣经说神用烈火。是不是很多人说是用地上的这些核子弹把地球烧掉呢？还是神在外太空送一个大球把整个地球撞裂了，一个大火球把地球全部烧毁了，还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圣经说是神从天上降火，从天上降火，有心知的没有心知的通通被烧掉，没有 连石头连铁什么全部烧掉，没有。这是很大的火，我不知道那个温度有多高。然后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里面，那里告诉我们，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他说 Heavens and earth 全部都 disappear， 没有了，宇宙完全没有，宇宙销毁了。然后神在以赛亚六十五章告诉我们，神又重新创造一个崭新的宇宙，跟在那崭新的宇宙当中有一个新的地球，就是我们的新地，我们将来要住的 New Earth， 我们都会在那里。然后天上在神那里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城会从天上再来到这个新的地球上，我们就永远就在那个城里面，好吧？这是我们将来的地方，很棒的一个地方。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盼望。好，在复活以后的身体，有人在想，我们复活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样子的身体？在这里有告诉我们，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你看一个橘子，如果第一颗橘子是这个样子，第一个纯熟了以后，下面再成熟的这个橘子呢，也会跟这个差不多一样的味道，差不多一个颜色，这个样子，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耶稣是出熟的，他复活以后是第一个复活的。以后我们接复活的时候，我们是虽然复活有一点顺序啊，有一点顺序，但复活以后每一个人身上的荣光都不一样。在这里有告，在这里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有一人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所以到复活的时候是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下子，哇，一下子满地都是满了光彩的，这些就像很多的光，像众星一样，全部被吸到空中，吸到空中，在那里跟主相遇，这是复活的时候。到时候我们会看见很多光，哒哒哒哒哒哒，很多光。有的圣经说，有的像夜，像有的像日头，有的像月亮，有的像星星。有这星跟那星也有不同，因为他们的光不同。光不同，要是所以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又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哇，这些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啊。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以将来我们得的个身体是不会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身体没有什么强壮，到时候我们都是强壮的。而且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将来我们得着的是一种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我们等着，我们有一天会有一个灵性的身体，这是很奇妙的身体。那个身体就永远不再死，也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不会软弱，永远刚强，永远荣耀，永远发光。我们都是会有这样子一个身体，很兴奋啊！感谢主，知道你会有啊，好，感谢主，太棒了。好，启示录二十章第五节说，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哈， 啊，这个已经讲过了。OK， 哦，我们讲最后一段，罪人复活之后，即将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被丢入火湖，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要强调这一点。好，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这里讲到，啊，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这指那个罪人。啊，案卷展开了，另外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书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被扔在火湖里。这里主要是讲到那个这个罪人的复活的时候的他们的最后的一个结局。我今天早晨在家里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这个但以理书的最后一章，跟启示录的二十一章相对照，看起来哇，几乎描写的都是描写这个第一次的复活跟第二次的复活两件事情，然后描写到那基督徒复活以后，每一个人都有光，每一个人都有光，很奇妙的。其实我们现在基督徒在地上，我们跟外邦人这个身体外面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不一样，但在属灵的眼光里面的话，一看他会看出你的那个光彩，你的光彩。我们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光在遮盖着我们，基督徒都有光，但是那一些没有信主的那一些人，他身上呢是黑黑的，被黑的东西包围住，所以全身是黑的。啊，我们有一个姐妹哈，她有这个特别的一种恩赐，啊，有特别的恩赐。我们认识她也很多年了，她是芝加哥戴医生牧师的妹妹，叫做戴美玲啊，戴美玲这个姐妹叫戴美玲，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她。她有这个恩赐哈，她一到任何一个地方，她一看，他马上知道哪一个人的生命怎么样。为什么？他看人的光，他会看见人被光包围，他看见有的人的光是很宽，包围你的光差不多有一尺，这样子整个人在光里面，他就知道这个人是很不错的，很圣洁，跟主是常常同在的。那有些人光是一点点，这个人仅仅得救，他知道。那有些人他有的时候看到讲台里面这个牧师全身是黑的，他就告诉弟兄姐妹，这个地方你千万不要来，这牧师都是个罪人，都没有悔改的罪人在讲道，讲不出什么东西出来，赶快离开这个地方，牧师都是黑的，那牧师都是没有生命的，全身是黑的，没有光啊。所以他来的时候他判断蛮清楚，他一看就知道，哦，他说你们教会还不错， 好多光哈，好多光，看起来是亮亮的，就这样子啊，很奇妙的。昨天我们跟那个姐妹李姊妹吃饭的时候，她说，不是李姐妹哦，有一个我们礼拜五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弟兄哈，林弟兄，他说他有一次在西雅图这个教会里面，他在听到的时候，他忽然间神让他看见这个翻译的人。这个整个身体发光的，他一看，他眼睛闭起来，吓了一跳，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再看，哎呦，还是发光，他说奇怪，怎么会那么亮？然后一看，那讲道的人没有光，翻译的人有光，他不好意思讲，他说，这翻译的人比这个讲道的人还有光，讲道的倒是没有光。我认识这个讲道是什么人，我不讲。啊，为什么他没有光？我相信是有原因的，相信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对圣灵很多意见，很多会批评这些灵恩的人的。他对，你知道一个人对神不尊重，不尊荣神，不把圣灵当神。因为我跟他讲说向圣灵祷告，他说，不可以向圣灵祷告，圣经没有这样子说。我说圣灵不是神吗？ 向神祷告总是对的。哦 ，no， 从此他就不跟我交通，很奇怪。我想办法跟他 connect， 他就不回我，他认为我这个人是走圣灵道路的，他不要跟我有什么挂钩。我觉得难怪他讲到的时候没有光在他身上，所以我就说，哦，原来神真的知道。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走属灵的道路里面真的要很小心。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如果最后一章哈，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特别今天早晨我再读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的这个第七节说，得胜的必承受啊，前面第六节到第八节啊，我们觉得很重要。他又对我说，都成啊，都成啊，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可渴的人喝。然后第七节说，得胜的必这样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然后第八节很重要的警告，唯有，这是对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说的，在基督徒当中有些是不在第七节，第七节是讲到得胜的，第八节就讲到那些没有得胜的。所以你看在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讲到这个七个教会里面当中，里面我们发现啊，每一个教会都有失败的，少数的是得胜的。就是说历世历代的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在教会里面做礼拜做了一辈子最后下地狱的，没有得胜，虽然受洗了，虽然也奉献了，但是是失败的，他们过着的是罪恶的生活。那罪恶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罪恶的生活是第八节所描写的，以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就是胆怯的。有些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他是胆小的，他是不信的，圣经很多真理他不信的，他可真的，他是为什么可真？因为他还有交鬼，还会去算命，还会去走这些旁门走道，可真的杀人的，他心中对人有厌恨的。因为从主的角度来看，基督徒如果我们恨这个传道人，恨那个传道人，你就是杀人犯，你就是凶手，就是杀人的，还有淫乱的，在思想上很多很多基督徒犯这个毛病，淫乱的，还有行邪术的，跟拜偶像的。其实圣经也说，贪财的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基督徒当中有一辈子都是贪钱的，为了钱而做基督徒的，这种呢，就是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教会中其实这种人蛮多的，所以这种人都列在失败的行列里面。这种人是什么？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今天早上再一次读到这里，我就觉得说，哇，对基督徒来讲很可怕。那些没有得胜的，他们是第二次的死，在硫磺火湖里面，这是对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讲的，很严重的。只有第七节讲才是得胜的，所以得胜者是少的。所以耶稣说，我们走这条道路，路是小的，门是窄的，走的人不多，进去人不多。很多人刚开始热热闹闹走这条路，到最后看见这条路那么窄，他选择宽路来走，跟世人来妥协，过着世人的想法、世人的谎言、世人的贪心、世人的可憎的行为，照样说谎，照样嫉妒，照样杀人，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知道在电视里面有一些讲台，我有的时候看到以后我会有一点恶心，专门讲恩典，然后什么都是恩典，然后不讲悔改，不讲过圣洁的生活，不讲这些东西，都是讲恩典。我们现在最后好多的恩典，好多的祝福，好多的钱财，好多的名声，什么都是样样通达，这种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小心。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谨慎，因为在地上真的时间不长，我自己计算一下，我会比你们先走，你们都还很年轻， 我走以后你们还可以继续传福音，但是我只有21年可以活，如果是生意我98岁可能不到21年，只有20年，我还可以再活20年，如果神让我自己的想法让我26可以再，我还有20年可以活啊！但是我要小心这20年啊，我不能在这最后的时候失败啊！那最后都失败了，那前功就报废了，可惜啊！我们人就是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而已，要把握住。我们越在我们生命的越后头，要越小心，要越爱主，就像那位养老弟兄一样。神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不要担心你的后代了，你不要担心了，你只要尽心尽力的爱我，一切你的后代我都会照顾他们。”弟兄姐妹，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所以我非常的认同啊，这些爱主的人为主所摆上的，为主所受的苦哈，真是很值得的。好，感谢主。我想我今天的信息不知道啊，最后就是说，你如果是羡慕第一次的复活，你如果是盼望在千禧年跟耶稣一同作王，你如果要逃避这个永远的火湖，全在乎你是不是真实的接受耶稣，而且一生守住真道，跟随耶稣到底，做一个诚诚实实，一个有结出生命果子的，有圣灵果子的人。我们一定要有果子，没有果子，耶稣说没有果子的枝子把它剪掉，因为他浪费资源，就用烈火把它烧掉。这是，所以在这里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你一定要一直在耶稣基督里，不是只有进去又出来，是一直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我实实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就是一直听主的话，不是只有听一次，而且又持续的相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日生了。所以这一些都是在原文真正的意思啊，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得救不会永远得救，要永远相信才会永远得救。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持续的相信到底，而且有生命的果子展现出来，我们才有盼望。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讲到靠羔羊的血，靠羔羊的血，靠羔羊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到这。他说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就是指那些圣徒们，到天上去的圣徒们，他们已经度过了约旦波，就是他们已经度过人生，这个约旦波就度过人生的这个所谓的死亡的寂静已经被冲破了，我们已经冲破死亡，我们欢聚在彼岸，就是在天上的那一岸，再来唱新歌。为什么？因为有羔羊的血把我们洗净了。那个副歌的内容讲到，副歌内容说，我们可以长驱直进新耶路撒冷，我们可以进到那光明的境界里面，因为有羔羊的血洗净。第三节的歌词里面说，这些人乃是不顾得以失，随地成细井给天使跟世人观看的。我们到处被藐视，但是心中我们仍然能涌出美词，因为我们是羔羊血洗净的。第五节他说，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我们补充了主所受的患难，工作我们已经告完成了，我们现在可以欢闹在主的面前直到永远，因为有羔羊血洗净啊。非常棒的诗歌，总共是有5节，我们唱这3节哈就可以了哈。 这些人是水岸的约旦波，是我的寂静已被冲破，或许安唱新歌，也有羔羊血洗净，擦去自己血，耶路撒冷光明净，也有羔羊血洗净，擦去自己血，耶路撒冷光明净，也有羔羊血洗净。这些人乃是不得一世，罪地成洗净 有羔羊血洗净。唱起自己是耶路撒冷光明镜，已有羔羊血洗净。唱起自己是耶路撒冷光明镜，也有羔羊血洗净。这些人乃是世界不配有，不重组烦难共同献高修，环绕主前到永久，因有羔羊血洗净。唱起自己献耶路撒冷光明镜，因有羔羊血洗净。唱起自己献耶路撒冷光明镜，有羔羊血洗净。唱起自己献耶路撒冷光明镜，已有羔羊血洗净。唱起自己献耶路撒冷光明镜，已有羔羊血洗净。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有两次的死，有两次的复活。你又让我们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无论是义人、罪人，我们都会有一个死。除了活着被提的那一个时段的圣徒之外，我们人人都会经过这一个死。但我们感谢你，因为死后我们有复活。当你要再来之前的时候，义人要从死里复活，你要赐给他们一个永远活着的一个属灵的身体。主啊，我们会有一个灵体，很棒的，又可以吃又可以喝，又可以旅行，又可以忽然间好像可以腾空，像天使一样的旅行。我们有那么美善的，并且还有会发光的身体，你又给我们白色的细麻衣，主啊，让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来侍奉你，来敬拜你。我们彼此之间又还能够彼此有认识，主啊，这是你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也同时知道，主啊，有两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就是罪人的死，那个死并不是他们就消失，而是他们被定罪之后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去接受永远的刑罚，永远的痛苦。主啊，那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不会真正的得胜的基督徒，我们不会到那里去，因为我们有羔羊的血把我们洗净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在第二次的复活，就是罪人的复活里面，我们不会轮到那个地步里面，因为我们在第一次复活里面就有份了。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圣经的真理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有何等的盼望，有何等的福分。这个福分不是短暂的，是永远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愿你的灵感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接受你，真正的坚定信心来依靠你的决心，要跟随你到底的人，让我们就能够下定决心说，主啊，我不要到永远的火湖里面去，我要选择进到新天新地里面与主同住，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主把这样子的一个心智给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都选择我们将来要进到永远的新天新地里面与主同住。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能够把这样子的好的福音能够传递给我们所认识的人，说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谢谢你这样顾念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主，阿们，哈利路亚。